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游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北京青年广播呢是 FM98.2 和 AM927， 每天18:45为您送上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面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交流。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何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当中来。那在这里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哎呀，都是老朋友了。首先坐在我旁边的，今天还要承担一部分给我们介绍网剧网大角色的刘洋。刘洋你好。 哎，郑磊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嗯，第二位呢，以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了，大家也知道是我们魔力 X 档案的大编辑啊，张璐。张璐你好。 大家好，我是璐璐。 嗯，露露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邵晨。邵晨你好。 哎，大家好。 今天他这一路我就琢磨，这一共今天他也没有几句词儿， 特地从香港飞过来是不是？ 对呀、 啊，很辛苦啊。 他就想怎么能让这个不多的几句词儿让大家记住 出彩，这我们就记住了、 啊、所以三句话都要换成不同的方言吗？ 所以说这个不是他三句话是遮遮遮，差不多这 是、哎、不是遮、哦、哎好遵旨、哎、 好嘞。这大家可能有人会猜到，一看我们就是有年代题材的一个围读剧本啊。 嗯， 今天给大家来的一段呢是《甄嬛传》中的一段，这一段呢主要角色其实就是两个人，就是皇上和皇后，这个是叫废后的这么一个大桥段啊。可以说声泪俱下，大家晚上那个网上的表情包就是臣妾真的做 不 到，就是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非常精彩。 一会儿咱们看看臣妾如何做不到啊。 嗯， 今天呢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建军90年了啊。今天呢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啊，自己比较喜欢的、记忆深刻的、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后期特别特别喜欢其中的演员也好、情节也好的一些军旅题材的电影电视剧。 嗯， 先问问刘洋，你现在第一个蹦入自己脑海的这个军旅题材是什么样的？ 96年的和平年代。 和平年代， 和平年代。然后当时我记得，哎呦，张丰毅老师特别帅，给我们那个军人的硬朗形象。 嗯， 然后当时就说剧里的几个演员都是戏骨，像游泳， 嗯， 高明，然后包括现在那个《我的前半生》里的吴越 啊， 在里边也有演出。然后包括张丰毅老师， 那个我查了一下资料，今天还特意查了一下，小的时候不觉得，有的人说这个是包罗整个元素最多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军旅题材，因为它包括了改革开放，包括了军旅题材，包括了很多，包括下海啊等等这些情况、嗯、 当时它是在一个当时的年代背景下，所谓的和平年代、嗯、我们军人的种种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在和平年代大家以为哎呦不是战争年代、嗯、我们对军人是不是这感情会淡薄，但真的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无论是我们现在这个比较和平的生活是如何得来的，我们去回忆，同样比如今年我们有一些地方遭灾了， 嗯， 今年这个水比较大，南方、嗯、你会看到无数的我们子弟兵的身影，真的像98年的时候我们老家发大水，当时你是我们对那种这些年轻的军人那种感激之情，没有经历过人根本体会不到啊， 嗯、 哦，所以说和平年代的时候这些军人他默默的也许没有很高频次的出现在我们眼中，但实际上他也是默默的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遮风挡雨。 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就是他们。 嗯 嗯， 露露， 我喜欢幸福像花儿一样。 哎呀， 是喜欢演员吗？ 是的呀、嗯，而且我觉得提到军旅题材的作品，大家都觉得很阳刚。 对， 而且好像吸引的男性观众会更多一些。 嗯、 但是我喜欢的这部作品是当时是身边所有的女孩子都在看， 哦、 而且觉得他们也有柔情的一面。然后在部队里的爱情故事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部剧拍的也很不错。 就是像很多军队大院里的人，他们有小的时候那个情节， 嗯， 而且在军队大院里生活， 对， 而他们包括他们当时的唱的歌、舞蹈队啊什么的，都让大家可向往。 您说幸福像花儿一样，郑晓龙导演的话应该是啊、这里面大家肯定记住几个演员啊、 嗯、 邓超、 嗯、 孙俪、 吴娟、 还有樱桃也在里面吧， 对 对 对， 一说樱桃我当年我很老一个电视剧了， 你直说了， 特别特别喜欢，在节目开播之前呢我还跟大家聊，就是徐桂祥老师编剧的这个历史的天空，这个看过的不多，少成看过， 对，姜大牙、 哦、姜大牙，这是是也是张丰毅老师演的， 对， 跟那一样的，张丰毅老师比较适合这个军旅题材的形象啊， 是， 还有这个林永健 啊， 樱桃啊，林永健里边演朱一刀啊，这个这特别特别的棒啊， 哎，和平年代里林永健老师也演了 啊， 也演了、 啊、对对，想起来想起来想起来了，这个历史的天空当时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嗯、他一直也是一直写到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解放后啊等等的一个非常一个长的这么一个年代，一直到这些军人老去的那个时候，一直到军人老去，想不想起来激情燃烧的岁月， 对对对，这也是另一部 36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剧得重播几百遍了、 哎、但是你知道的话，他每次重播到就是某个桥段的时候，我就是哭啊，就感动的就是哭， 真哭， 每次 真哭。我能说一下那个情节吗、 啊、 就是石晶、 啊、 就是时光荣的 女儿， 她不是多少年一直在等待她那个爱人吗？ 嗯， 然后她在火车上他们俩相遇了， 对， 这个时候不经意之间就拿那个热水缸子里的热水就弄到那男的脚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原来那个士兵他的爱人其实是失去了一条腿， 对，嗯， 而我每次看到那儿，每次哭，每次哭，然后我妈推门进来，她发现，就每次重播我都要看，我妈就说了一句，我妈说，哎，差不多行了啊，我那个时候你都不一定能这样， 不行你就当兵去吧。 我妈就一直，我就， 哎，我就 每次看到那个小段 的阿姨， 哎，我特别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每次都能看到这个桥段呢？ 就是我会等啊， 哦、 等那集， 对、 对， 算着， 真的。邵晨导演比较喜欢哪部军旅题材的？ 哎、我喜欢太多了， 太多 了。 讲讲， 我爸是当兵的， 真的 啊、然后，你要说早的话，最早是小时候看《小兵张嘎》。 嗯、 那时候印象特别深， 嗯， 然后之后是跟我爸看《亮剑》 啊、 哦，然后再之后，像《历史的天空》啊，《圣天门口》啊，这《激情燃烧岁月》这一系列都是因为当时我在 爸爸在看， 对，我当时还没上大学， 嗯， 在家里边他看我就跟他看两眼，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全补了，就基本上 全补了， 对， 哦，我真觉得那个时候你知道我还看过就是很多当时 VCD， 对，当时就 是、就是、因为这个也就是像这些。我你们不许笑啊， 不笑我们先笑一下，哈哈哈哈， 真的，就是刚才我说激情燃烧岁月， 你拿 VCD 跟那你还不如我是等电视台 DVD 还是 VCD 我记不清了啊， 没事，我也买过， 那 买过， 哎，在家看碟， 那你们喜欢哪一集？你们对哪些情节印象比较深？ 我这还真 你不要告诉我是他跟那个吕丽萍饰演的那个 一开始认识 的跳舞，对对对， 没有，就后来比如说他这不有一个也是一个军人来追求石经嘛，然后就从他这下手开始巴结这个未来的这个 姑爷 老丈人嘛，俩人打靶去，然后身上一分钱没有了，找个小饭店啊点菜，俩人都不敢点贵的，然后一看就是服务员很看不起，说你点什么东西啊，结果那个孙海英老师冲着服务员说，那来个那个那爬熊掌吧，没有啊，没有算了，就是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段子。 我觉得他真的把这个人演活了， 是很多很多段子。我们看到军旅题集材的话，这些年可能不得不提的还有个集结号， 集结号好。 张璐，你喜欢这样的吗？你刚才不说了吗？男人看的，女人看的。 对， 集结号，冯小刚导演曾经在拍的时候，面对种种质疑，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使我们放弃了所有女性观众，我还能抓住另外一半所有的男人的心。 这个我 果然就被放弃了， 把你放弃了。 对这类片子就想哭了。 我是被他放弃，就是女性观众在看这样的片子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导演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些设计，你知道他是在对哪一个群体而做的这么一个桥段， 对。 但是在集结号当中完全感觉不到有对女性群体的类似的这种 确实 这种感觉。 哎呦，那我 据冯小刚导演自己说，也确确实实在这一块他就放弃了， 就不像女性观众卖好，对吧？比如说给一个帅哥的镜头，大家知道哦，这可能是给女观众的福利，或者说那个给一个美女的镜头，大家说哦，这是这个给美女这个粉丝的福利，对吧？但是在集结号这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完全他扑进去讲这个故事，把这个故事这些人物给他说清楚了。 我觉得当时他肯定也挺纠结的，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做出这种决定肯定很纠结的。 哎，但是我没有被放弃。 你 我是专业人士， 没有没有，我就是为啥酒，我也 看着热水你都哭， 对，我也哭了。 有原因是因为集结号他的 B 故事，就是他的感情线是我的战友情。 我 没有任何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东西去， 几乎没有，几乎没有。 我看到哭的那个地方就是最后谷子地，在等那个战友，在等那些战友，然后看到那个陵墓，就是在整个那个叫烈士陵园吧，在那个部分 我精心准备了一段这个就是集结号最后一个大段这个台词的，就是谷子地在陵前，知道当年这个团长刘泽水是没吹集结号， 对， 他当时那段爆发。这个咱们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我一定挑一个啊，这个这天时地利人和全在啊，这个黄道吉日给大家来这段剧本， 多来几个硬汉男主持。 真的，我准备那天就把大家这个发动起来，什么于浩啊都找过来。 他有点油腻吧？ 啊， 哎，是不是有点油腻？这我们还得排练排练哈。 我觉得应该排练一下。这那一段我真的特别的喜欢。像刚才张璐所说的，我相信导演在做出这种决定的时候，也挺肯定很纠结的。谁也不想放弃那么大的一块票房，是不是？ 对， 就是也许他这个故事真的让他加不进去了， 这并不影响他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 集结号，还有像我们现在这些年看的比较大家可能拎起来就能说的啊，什么亮剑， 对 啊，这刘冰老师 太棒了， 一战成名啊，虽然他已经是老演员了，但这部戏给他推到了一个特别高的高峰 巅峰上。 甚至他引领潮流，这个片子就是之后有很多人去模仿李云龙这种人设去做人物。对， 你要说模仿啊，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们现在这个正当壮年，作品优秀作品无数的孙红雷老师，他拍过一个电视剧，是完全模仿的《激情燃烧岁月》，叫《军歌嘹亮》，大家有印象吗？ 有， 没看过？ 有， 家里人在看， 好像在很多的大台也在放， 几乎一样，几乎一样啊、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一个大的 IP 和题材出现了之后呢，就是会有大量的资金和制作方呢会投这类的题材，有些时候呢，难免出现一些雷同，这你是没有办法的一个问题啊。那好，上半时段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军旅题材电影电视剧的一些回忆和一些感受啊，也是今天八一建军节，像我们身边所有的军人，我家里面有好多好多军人，真的像所有的军人说一句，真的辛苦辛苦了。也许在现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并不能在视野中经常看到你们的身影，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种幸福生活需要你们在边防哨所，需要你们在抗洪前线，需要你在日常生活中站在我们的面前，没有你们的负重前行，也就没有我们现在这种安乐的日子啊。 是，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这是 您辛苦了 啊！网上一个段子， 建军节快乐， 建军节快乐。那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呢，给大家介绍完网大和网剧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甄嬛传》，唯独剧本，臣妾做不到。 当空，人生。 几何，譬如朝暮，去日苦多。开当一康，忧思难忘，何以解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干杯！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下半时段呢，我们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网剧网大方面的内容，然后进入我们的戏中戏。首先介绍网剧，来，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网剧榜单，首先第一名呢是来自于《双世宠妃》，来自于腾讯视频，它的点击量达到了1.3284亿。《双世宠妃》呢，来自于樊缺的超高人气小说《爆笑宠妃》，讲述了梁洁饰演的尚书千金屈檀儿意外邂逅了东越国万人瞩目的八王爷莫连成，两人历经波折，由猜忌试探到信任相爱，终成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在最新一集当中，莫连成知道青云收买刺客要刺杀屈檀儿一事，雷霆大怒，他警告青云，不管是谁伤害屈小檀，莫连成一定会让他万劫不复的。青云听后感觉到很惶恐啊，但又想借太后之手，却不知这一切都是太后布的局。在太后举办的宴会上，屈盼儿给屈檀儿下了毒，但青云为了夺得莫连成的喜欢，端起屈檀儿的酒杯一饮而尽，结果一命呜呼。屈盼儿下毒的证据被众人逮个正着，屈江林愿意用传家之宝镇魂珠交换，换屈盼儿出来。这个时候莫连成为了换取屈江林的真心，帮助自己登上皇位，求太后放过了屈盼儿。屈江林以屈家后代血液为引，打开了可能与屈檀儿穿越有关联的镇魂珠的封印。还有非常听起来非常曲折的一个故事。 那好，介绍第二部网剧《飞吧少年》啊，《飞吧少年》 当年呢是播放平台爱奇艺，播放量为56万。这个名字虽然我不太喜欢啊，它讲述了商界才子季浩伟主持了一次中国私人飞机的竞标展会，竞标中呢最有竞争力的两家企业代表古杰和美元，以及美元的老同学夏一楠，也因为这次竞标而来到了这个季浩伟的身边。那四个年轻人的命运呢就此紧紧的牵在一起，在激烈的商战冲击下呢，经受着撞击和考验，让青春理想起航的一个故事。在最新的一集中呢，美元提醒夏一楠呢，你要注意这个商场上的危险。那夏一楠想和这个季浩伟坦白自己的错误，没想到季浩伟已经识破了他的间谍身份。那神秘人啊，邝总接洽，那邝总要求神秘人帮助飞天集团来竞标，而神秘人则提醒他美元和天使之翼的古总走得很近呢。那许大志就开始叮嘱啊，季浩伟小心美人计，小心美人计，一定要把这个合作案子完成好。那霹雳神鹰宣布合作案将由天使之翼和飞天中产生，美元为要和古杰做最后的竞争而感到特别苦恼。好，第三部。 好，第三部呢叫做不要怂英雄，爱奇艺平台单日播放量31万。这部片子呢，它曾经网剧曾用名是电竞英雄，是一部电竞题材的青春偶像网络剧，讲述了一群电竞职业选手的生活状态，以及在比赛上团结一心为冠军而不懈努力的故事。自称电竞之王的大学生米帅，在机缘巧合之下偶遇了传奇巨星，名字叫做蔡望清，两个人啊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最后被收入蔡望京麾下，成为 RG 战队的主力选手。同时在他人的多管闲事之下，蔡望京的高徒李明浩也毅然离开原本即将获得冠军的战队，与蔡望京并肩作战。战队成立之后，每名队员都在比赛和生活当中发现了自己存在的缺陷，然而在队友的帮助之下，他们克服问题，更好地回归比赛，发挥天赋。这支神奇的队伍在通往全国冠军的道路上不断努力，最终迎来了最为艰苦的一战，很励志的故事。 好，介绍完网剧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网大啊。网络大电影这一方面呢，首先介绍的是宝尊上你来抓我呀下啊，播放平台是在腾讯视频。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海报啊， 哇， 播放量是282万、单日播放量达到这个数的这个网大已经相当不错了啊。那宝尊上你来抓我呀下，讲述了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青春魔幻爱情故事。上古千年前，因为插手凡事而被贬为凡人的宝尊上，也就是他的原型呢，其实描写的是多闻天王。那在这一世中，记忆被封印，成为了一个高中生。那千年前呢，被宝尊上所救，而后又为爱献身的唐朝女子唐秘密，跨越千年，只为了追寻挚爱的宝尊上。老想起至尊宝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此事同为高中生的白玉娇，又在种种的因缘际遇之下，介入了二人之间，展开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在下集当中呢，这个车帅与唐秘密校园重逢之后呢，却对这个白玉娇啊日渐生情，但并不能分辨何时是白玉娇，何时是唐秘密。结果唐秘密在魔君的属下正好和大锤的利诱之下，依然选择站在正义的一面，联合车帅制敌，最终保全了众人。这里面有个人叫正好，知道吧？我以前的播音名字就叫正好。 我没人想知道、 是你吗？ 没人想知道，还是知道正 好。一共就叫了4个月就不叫了，大家觉得太刻意了。 我是正好。 也挺好的。 这样是吗？我是正好。 再来介绍 好 第二部。 下一部是《生化药师》，来自于爱奇艺平台，单日播放量203万。《生化药师》是骄阳文化传媒深圳有限公司出品的灵幻僵尸片。哎，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人群很喜欢追哈？由梁家明执导，郑敬基监制，钱小豪、楼南光、吴耀汉、胡向真、刘佳佳、罗天池等实力派演员主演。影片讲述了神医李药师，他是由钱小豪饰演的，在遭遇到了师兄雷万龙，他是楼南光饰演的啊，在遭遇到他之后，被胁迫去治疗感染僵尸病毒的少帅，并由此展开了一段光怪陆离的冒险，也揭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 嗯，好，再来介绍一下最后一部网大，这个是《超能金刚男友》啊，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好像挺科幻的啊，还有钢铁侠的，海报上还有钢铁侠， 是不是呢？ 啊，播放平台是优酷，播放量是33万。影片讲述的是呢，年轻的男模大卫以自己的偶像、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奥斯卡为目标，全新的投入到这个模特行业，却在一次培训走台的时候啊，意外摔倒而患上了臆想症，从此认为自己是谁呢？是机器侠，到处去行侠仗义。那深爱他的女友朱莉和一群仗义的朋友呢，有模特公司的同事，还有为了戏剧梦不计报酬的小群演呢，他们开始制定各种方案来配合，扮成机器侠世界里的各种臆想出来的角色，从未戳穿这个真相。外界都以为朱莉才是患有臆想症的人呢，结果甚至差点招来了对手公司的这个陷害。那奥斯卡出于内疚呢，也暗中相助，直到最后一次以 阴差阳错之间，大家在行动中碰到了真正的坏人。大卫为了保护朱莉受伤昏迷啊，我的金刚男友，你说突然间 设定挺好， 认为自己变成了超级英雄，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很危险？ 我觉得是一次人生体验，也挺好， 人生体验 也正好。 但是别人会觉得你可能需要去演。 我要是把脸蒙上出去装超级英雄，估计第一个被逮的就是我。好啊，给我大家介绍完了这个三部网剧和网大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围炉剧本。 好期待！ 今天是这个《甄嬛传》的一大段啊， 嗯， 最精彩的这个就是臣妾做不到呢，这个网络表情包呢， 我跟你讲解气 啊， 这段特别解气， 这是对你们女性的一个制裁。 我想问一下， 这是女性的 露露 呼声， 你看个几遍？ 啊、对。 我看了两遍吧。 你看，我跟你讲，所有的女性会女性的群众朋友，多数都是两三遍甚至以上。 两遍起， 两遍起。 哇、嗯，你们 我能再爆个料吗？我生 你买过盘了？ 我不是，我生孩子是晚上，但是我白天。某卫视一直在放，我还是看了八集，然后再停了一遍。那是重播还是重播？ 这么不看完 这么狠的料吗？ 不看完我就不去医院。 对，这个算 你给我忍着点啊！ 给了你很大的力量是吗？ 我真的我就是爱看。 你不会看到比较虐的那一段更不愿意去了、 没有，就是这段最后大结局， 就是这一段是吧？那给大家呢来播放一下，就是这个片段的这个前半段啊，因为它比较长一些。 我们演完再播原版吧。 演完再播全版。 对呀、 啊。啊， 要不然压力好大呀， 压力好大。 对对对， 我随大家，我都行， 我 看了两多遍， 那也有一定道理。那 我 们演完之后，咱们再来放一下原版的那一个片段， 嗯、 好吧？ 行。 哎，这个题好不错，好不错的呢。 嗯， 这里面一共就四个人物，其实主要人物的这个冲突就发生在这个皇上和皇后之间， 嗯、 这叫废后嘛。 嗯、 啊，苏培盛一共三句话，刚才其实我们那个 已经演过了， 少神已经演完了。还有就是孙姑姑要传来以前这个懿旨啊，就是诏书、 皇太后的 啊，皇太后的诏书就是不能废啊，这么一个遗诏。 嗯 啊，那今天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那个因为我们露露实在是太喜庆了，来这个臣妾做不到的时候，这个面相也 哭不出来呀， 哭不出来，那就由这个 我来演姑姑。 辛苦一下刘洋， 我特别乐意， 特别乐意。 你想想，我都看了那么多遍了， 好开心，好 有道理， 特别期待。 我今天。哎呀，王哥不在，他会演皇上。 你居然当了皇上！ 来，那咱们有一小段配乐给大家用着啊， 嗯、 也比较适合这个，也是《甄嬛传》中的配乐，也比较适合这个。然后音乐一下来之后，从皇上第一句咱们就开始。 撤、啊。嗯。 已经到了这地步。你可认罪吗？ 皇上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呢？ 若非等你亲口认罪，你以为朕还愿意再见到你这张脸？ 臣妾已经年老色衰了，皇上自然会嫌恶。臣妾只是想，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还是真心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臣妾真是后悔，应该让皇上见到姐姐如今与臣妾一样衰败的容貌，皇上或许就不会这么恨臣妾了。 心慈则貌美，纯元纵然年华老去，也一定会胜过你万千。 这对玉镯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的，愿如此环朝夕相见。可如今皇上以为臣妾犯错，大约不愿意再见臣妾了吧。当年皇上同样执着此环同臣妾说，若生下皇子，福晋便是臣妾的。可臣妾生下皇子时，皇上已娶了姐姐为福晋，连臣妾的孩子也要被迫成为庶子，与臣妾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庶出的身份。 你知道朕并不在意嫡庶，皇额娘也不在意，皇额娘是庶出，朕也是庶出。 皇上你可曾知道庶出的女子有多痛苦啊？嫡庶尊卑分明，臣妾与臣妾的额娘很少受到重视，你何曾明白呀？ 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所以才在你入府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了纯元为唯一的福晋，你也是仅次于他的侧福晋，可是你永不知足。 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被他人一招夺去，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也要另属他人。臣妾夫君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臣妾很想知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纯元是你的亲姐姐，让你入府是朕错了。 皇上错的不是迎臣妾入府，是不该迎姐姐入府，专宠姐姐。既生瑜，何生亮啊？皇上何等睿智，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这样不明白？ 是朕太看重你们的姐妹之情了，你就不怕报应？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 他要来索命，尽管来索，免得臣妾长夜漫漫，总梦见我的孩子向我啼哭不已。孩子夭亡的时候，姐姐有了身孕。皇上，你只顾姐姐有孕之喜，何曾还记得臣妾与你的孩子？他还不满三岁，高烧烧的，浑身滚烫，不治而死啊！臣妾抱着他的尸身，在雨中走了一晚上，想走到阎罗殿求满殿神佛，要索命就索我的命，别索我儿子的命啊！而姐姐这时竟然有了孩子，不是他的儿子索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 你疯了！是朕执意要娶纯元，是朕执意要立他为福晋，是朕与他有了孩子，你为什么不恨朕？ 皇上以为臣妾不想吗？臣妾多想恨你啊，可是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眼中只有姐姐。皇上，你可曾知道，臣妾对你的爱意不比你对姐姐的少啊？皇上，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你以为熹贵妃真的爱你吗？凡是深爱丈夫的女子，有谁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呢？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虽然以为臣妾悍妒，可是臣妾是真真正正深爱着皇上，所以臣妾才会如此啊！ 佛口蛇心，你真是让朕恶心。 皇上，臣妾若不身在皇后之位，要保全自身，也希望皇上心中还记得臣妾的一点儿好。臣妾何尝不愿意什么都不掩藏？臣妾不得已的贤惠，也是臣妾最痛心、最难过之处啊！ 皇后，乌拉那拉氏，天命不佑，华而不实，残害皇嗣，彭善朝堂，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着废为庶人，冷宫安置，取朕的朱印来。 这。 奴婢漏雨前来参见皇上。 孙姑姑，你怎么来了？ 奴婢知道今天宫中有大变故，未免皇上烦心，特意带来太后遗诏。 皇额娘有遗诏？ 奴婢不敢欺瞒皇上，等奴婢宣读完太后遗诏，皇上可以看看遗诏，的确是太后亲笔。 遗诏一会儿再读，朕先废了这个毒妇。 太后遗诏事关今日之事，请皇上跪接太后遗诏。太后遗诏：哀家身后，皇后若有大不敬之罪，皇帝需谨记，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果真是皇额娘的亲笔。 兹尔福晋乌拉那拉氏，祥中华胄，秀玉名门，温惠秉心，柔嘉表度，六行西背，九招淑德，于宫中四教红轩，云和母仪于天下，曾奉皇太后慈命，以策保策，立尔为皇后，亲哉！这是皇上当年立臣妾为后的诏书，皇上你可曾记得？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不能不顾太后一命。奴婢之所以未跟随太后到九泉之下，也是因为这封遗诏。 可是乌拉那拉氏之罪不可饶恕啊，朕不能不废了他，以慰纯元在九泉之灵，还望九泉之下的皇额娘能够息怒吧。 太后临终前说过，若皇上执意废后，让奴婢问一问皇上，纯元皇后在临死前伏在皇上膝上说的话，皇上还记得吗？ 当时纯元已经气息奄奄，他伏在朕的膝头跟朕说，我命薄，不能陪四郎白首偕老，连咱们的孩子也未能保住啊，我唯有宜修一个妹妹，望日后四郎能够无论如何善待于他，不要废弃他。 是皇上亲口答应纯元皇后绝不废弃他的亲妹妹，皇上今日宽容皇后，是为了纯元皇后不要魂魄不安。皇上厌弃皇后，连名字都不愿意称呼，口口声声称乌拉那拉氏，可是纯元皇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太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的亲眷，连皇上身上也流着乌拉那拉氏的血。太后一命，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朕念旧恩，乌拉那拉氏安置于景仁宫，非死不得处。苏培盛， 在。 去景仁宫取回朕立后的圣旨，宝印宝册，小玉六宫，朕与他死生不复相见。 遵旨。 哎呀，心情不错， 我这 好精彩哦， 虽然很虐啊，虽然很虐啊，真的真的，这个 今天的女主角太给力了。 今天刘洋这个属于这个演技飙飙了、啊。 对，我早知道是这样，我都不敢来啊。 没关系，你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孙姑、 啊。谢谢的，谢谢鼓励。 你说赵老在旁边没事就一直在听嘛、啊，这边是真的，他感情全进去了。 对， 然后中间有段充气都出来 了。我们一直在偷偷看有没有真的哭。 对，特别到位。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啊。咱们原版的这一段 好 啊、我真觉得 现场版比较好， 特别特别到位、嗯、真的，来听一下。 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还真心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臣妾真是后悔呀、啊、应该让皇上见到姐姐如今与臣妾一样衰败的容貌，皇上或许就不会这么恨臣妾了。 心慈则貌美，纯元纵然年华老去，也一定会胜过你万千。 这对玉镯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的，燕如此环，朝夕相见，可如今皇上以为臣妾犯错，大约不愿意再见臣妾了吧。当年皇上同样执着此环同臣妾说，若生下皇子，福晋便是臣妾的。可臣妾生下皇子时，皇上已经娶了姐姐为福晋，连臣妾的孩子也要被迫成为庶子，和臣妾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庶出的身份。 你知道朕并不在意嫡庶，皇额娘也不在意，皇额娘是庶出，朕也是庶出。 皇上你可曾知道庶出的女子有多痛苦啊，嫡庶尊卑分明，臣妾与臣妾的额娘很少受到重视，你何曾明白啊？ 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所以才在你入府以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了纯元为唯一的福晋，你也是仅次。 刚才我们又听了一段原版啊，时间关系没法给大家听完了。我觉得刚才张露露的这个提议特别好，由我们先来这一段，真是特别特别的棒。我觉得一下啊，这个我突然间对刘洋有一种不一样的，跟以前没有经历过那种感觉。 你是不是想废了我？ 我就是看他刚才那种爆发力，想废你，还不一定咱俩谁废谁呢。好， 太棒了， 太棒！ 我经常来，经常 谢谢 也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跟我们进行围读剧本，一起来今晚游戏。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收看我们的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 谢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 拜拜， 再见。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里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